是只有失恋过的人才能闻到我呼吸，花香在怀中舞蹈，流过了我的汗毛，释放着回忆中的味道，像烟火闪耀。有什么烦恼，有什么好烦恼，拿来燃烧就会轻于鸿毛，有何大不了，不会比呼吸重要，谁说我不能再次微笑，谁说我不能活得洗澡，掩盖了我的天涯海角，将一切洗掉。有什么烦恼，有什么好烦恼，拿来燃烧就会轻于鸿毛，有何大不了，不会比呼吸重要，谁说我再次微笑，谁说我不能活得更好。有什么烦恼，有什么好烦恼，拿来燃烧就会轻于鸿毛，有何大不了，不会比呼吸说我不能再次微笑，谁说我不能活得更好。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接下来请欣赏卢春如的《温度》，齐秦的《一粒流星》，王力宏的《我的情歌》。 想必你也和我一样忙碌生活，到深夜才发现空出了一大片的寂寞。每当心中下雨或是吹进冷风，总习惯回头找你温暖的手搂紧我的肩头。我真幸福有爱我的你能给我温度，暖和就不会无助，就算沮丧也会有力气把泪都擦干。和满足有对的朋友，有热的呵护，融化这城市幸福的温度。

夕阳沉落的瞬间，你能从你流落的天那边听见我无声的呢喃。在云端，让它将我的天空铺满。闭上眼睛，默默地想着你，直到你在天边出现。不要走远，让我看见，这样留在我的视线。 打开缺口，无奈的温柔却让人有一些颤抖。是否心碎你从还没伤口伤透，男人夜里怀旧，把点点滴滴拼凑，想大声嘶吼却

秋天，握我的手，吻你的脸，用我们所有勇气面对这一切。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顶上的秋天，满江演唱。这里是旧单程老情歌，我们继续在好歌当中一路同行。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请欣赏伍思凯的《飞向梦的远方》，刘德华的《谁的心忘了收》，以及叶欢演唱的《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》。 让明天不再遥远，飞向梦的远方，飞向梦的远方。昨天和今天不太一样，因为我有更高更远的方向。飞向梦的远方，飞向梦的远方，我和我的 了，能不能飞向梦的远方，在哪里实现理想，从故事里起飞，抛开什么一切，我知道会有这一天，从故事里起飞，尽情快盘旋，让明天不再遥远， 心中的寂寞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曲目，请您欣赏沙宝亮演唱的《爱上一条鱼》。